是这样的气氛。 Not alone， 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是的，在一天的一开始，12:05的青春点点点，让你 Not alone。 欢迎你锁定飞碟电台，绝外电影 UFO。 今天9月21号是一个说到921，你会想到什么呢？ 地震。 Yep， 今天是佩佩的生日，她想要点播王大文的《美丽》。最近晚上都跟男友边开车边听广播边抓宝可梦， 所以现在晚上还是很多人在外面开车爬照抓宝可梦。 我觉得已经不多啦，最近我觉得已经少很多了，跟一开始就是八月初的时候比，少非常多了。 所以应该说你们还是一对很有恒心跟毅力以及想要陪伴彼此的 couple。 对啊，然后他说男友也觉得你们很好笑，希望我跟男友的宝可梦可以快一点30集。好，那我们就送你王大文的美丽，祝你们夜晚美丽，今天抓到很多很厉害的宝，可是怎么出来的是 SHE 啊？那我们就 SHE 玩的 SHE 玩的永远都在之后再美丽吧。我说星辰依旧上班，梦过的成长了一个一个实现了，未满的已经填满，慢慢都是幸福 直到 就爱点你 UFO。 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生日倒数呢，我们的20岁生日倒数也已经越来越靠近了，今天9月21号了、嗯、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要20岁生日啦，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脸书搜寻飞碟联播网，在上面呢可以看看我们的最新消息，你可以看到每一天就是每个节目的最新动态，就是要访问谁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不定期会有一些好东西好奖品也都是在上面大放送，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帮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脸书按个赞，当然呢青春点点点一定要按个赞，欧马克的马克的 Facebook 按个赞，还有吴玛丽的玛丽的象牙塔按个赞。现在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佩佩的生日点播，祝你9月21号 Happy Birthday、 也祝你跟你的宝可梦跟你的男朋友都很美丽，来自于达文王大文的美丽。 美丽美丽，找不出其他的方式形容你，别的话不准确，100万个字句都不够。美丽美丽，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有诚意，相信我的直觉，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让我们相爱、看太阳沉默升起，呼吸你呼吸，憧憬你憧憬，我只能爱你就算一无所有，让我们相爱说分离，感觉到完整，让我的生命有美丽的你。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世界 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白事换了衣，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 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首次 3D 光雕剧场 VR360 穿越古今互动手游，伊藤润二策展团队全新力作，文化遗产数位基因重建工程，体验古典文明风华，东方凡尔赛秘境体验大展。12月23日起，华山文创 iPhone 博客来现正热卖中。 你还愿意爱我吗？ 等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 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 是我糊涂变成我的权利。等我变了之后， 泡耳音乐。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19回到青春点点点现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那昨天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就是线上上家教这样子。 喜欢吗？ 然后我开始，我决定要重拾我的日文。拜中二君之赐， 嗯， 因为就是该死的周三动漫夜，所以会有很多很多机会访问到，就也许日本的团体或日本的艺人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可以，就像我可以访问国外用英文访问可能就是英美地区的艺人一样，嗯、我也希望未来。也许没有办法直接做到，很快的直接做到，就用日文访问，但至少可以在闲聊的时候可以， 你可以跟他聊天， 对，可以听得懂多一些这样子。嗯、今天呢， 那你有对老师大喊他的名字吗？像昨天晚上的练习那样？ 今天老师给了我一些句子，我来问问我日文学习的前辈吴玛丽。 岂敢当？ どうして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ですか？ 最初はあなたと同じです。 跟我一样哦。 嗯， 一开始跟我一样吗？不是吧？ 就是想要跟人可以用日文对话 聊天。 嗯。 那第二题，どこで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していましたか？ 塾で勉強しています。 哪里呀、啊？ 塾。 补习班。 补习班叫做这个 熟， 就是那种私塾这样子。 哈， どこに住んでいますか？ 老师 还有问说你几岁，然后我想，这是可以直接问的。 那你有这样说，这可以直接问的吗？ 没有。 台湾。 お仕事は何ですか？ ラジオで働いています。 你只讲你在广播电台工作， 嗯， 所以你不会讲说你是。 可是那怎么讲呢？ラジオかくて announcer 吗 ？announce 的。 不是 announcer 啊。 你说讲 DJ 哦？ 好像 radio DJ 是不是可以？ 对，有时候讲 DJ， 我觉得还要之后还要再去解释说，哦，那 DJ 可能跟你第一印象 DJ 没有 radio DJ 啊，还是日本人不会用 radio DJ？ 我没有直接跟人家聊过，说我是在ラジオ局で DJ の仕事をやっています，我好像没有这样讲过。哎， 我学到一个新的单字，叫做ラジオ 局， 不是局，ラジオpersonality。Radio personality， 然后老师讲了很多次，我才想说 personality， 对 personality， 对对对 ，personality， 你的 r 很重哎， 对我发的，其实我还是靠英文去转的这样子。我觉得那天最妙的是，因为我有个同学，她嫁给了日本人，然后他们前一阵子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当然就是这个老公就来台湾，因为要办婚礼嘛。然后在一起吃饭的同时呢，我就问说：“那，就是你们知道 Love Life 吗？就是真的在日本很红吗？这样子。”然后我就问 Love Life 的时候，他就完全一头雾水，他说：“哈，就是完全不懂哎。”然后你一定要跟他讲 Love Life，Love Life。 他说：“哦 ，stay must Love Life，not Love Life。” 对，就是你讲。 Love life.Love Life， 这不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吗？就是他们明明那是英文转成了日文，可是他们已经完全听不懂英文，他们一定要用日文的发音讲英文，他们才听得懂，很怪。 可是那个东西最早他们就不是讲 Love Life 啊。 对啦，是没错啦。 嗯， 但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啊！你看一个语言当中有这么多的， 但我真的不确定现在年轻人英文能力是不是还是这样？ 嗯，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 没有。 她老公就年轻人吗？ 她老公当然啊，她老公就是年轻人啊。等一下，还是你觉得怎样？我们现在是归在老人族群是不是？啊，你现在已经自己啊，对啊， 我觉得我们不算太新鲜。 她老公可能也二八二九可以算年轻人吧？可以吧？可以吧？ 不知道，我很久没有接触日本年轻一代族群了，那可能要问我们的日本特派员 Sony 桑。 没有，因为平常跟他聊天，我们的确是用英文聊天，所以他是会讲英文的。 嗯， 但是他没有办法很快就是转换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 所以不会讲 Seven Eleven Family Mart 这样，也不会这样讲。 对啊。 嗯。 最近誰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ましたか？ インタビューしましたか？ 嗯哼，最近，最近有吗？最近你应该有吧？最近誰に？誰 に？你说跟谁 interview 吗？ 访问过谁啊？ 哦，誰に？ Interview。 访问是用 interview 哦， 不然呢？ 我不知道，总觉得访问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词。 我觉得就是学习日文有一个好处的地方，就是现在有很多我不会的字， 嗯， 我就先想英文，然后想说，说不定有外来语哦，我就先用。 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 最近本当にあまりいないですね。 アニメが好きですか？ 子供頃大好きです。 今は？ 今は。まあまあです。 日本のドラマが好きですか？ 今は日本のドラマより韓国のドラマ方が好きです。 除了就是日剧之外，就是 比起日剧 更喜欢韩剧。 嗯。 趣味は何ですか？ 趣味。 等一下，你突然兴奋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是好早期，就是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对，趣味は何ですか？第一次上课嘛，今天。 趣味は何ですか？ 私の人生本当につまらないです。趣味ないです。 怎么可能？你是广播界女神欸。 What？ 女神怎么会无聊？ What？ 女神的生活哦，女神欸。 你少在那边 gay。 没有 gay 啊，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以后老师问你什么，就拿来问我。 No problem， 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学习。 赶快call in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除了分享你今天的青春期543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有什么学到新东西。嗯，教我们一些东西吗？ 学到新东西不容易耶，简单也简单。 不容易吗？蛮容易的吧，蛮容易学到新东西的吧。 到某个年纪以上不容易吧？ 会吗？就像你昨天学会了“醒金片”啊，不是吗？ 醒金我们没有确定的发音哎。 醒金片啊？ 真的是醒金片吗？ 差不多吧，差不多。不然你要发什么？醒金片。对啊，每天都可以学到新东西啊。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最近有没有学到新东西。当然要分享你的日常生活也是欢迎的，然后也欢迎你可以教我们一些。如果你最近没有学到新东西，但你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一定不知道，就是马克跟玛丽一定不知道， 快来教我们吧。 我们想要学习。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想要看看 App 上面现在有人吗？ 有啊，你真的想知道吗？ 大家说些什么？ 我是不是看不到开头啊？ 为什么？ 有人开始说，所以呢，你祖先不是从大陆来的，你老婆不是从大陆来的，你的文字语言不是从大陆来的。 从昨天开始，昨天延续到现在，还在吵这个，还在吵中国跟台湾哦。 然后有人说，马克玛丽，我晚班工作请假去高雄，我现在在等那个统联。 哦，有这么晚的统联哦。 然后有人说，十二年情断，安吉丽娜·裘丽森请离婚， 跟 Brad Pitt 哦。 嗯。然后哦，刚刚这一段他们吵了很久，一直吵到了16分17分还在吵，17分18分还在吵，18分才吵，然后19分也还在吵，20分开始有在聊关于考驾训班的事情。 哦，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给我们。 我朋友教我一句说日本人很流行的打招呼。H 西罗 啊， 白痴哦， 还念出来？看到 H 以后应该就知道， 我不知道。 看到 H 以后你知道怪怪的吧？ 每次都觉得马克好聪明哦，马克日文讲得不错哦。然后在这一段当中，中间也是有穿插一些关于中国与大陆。有人说马克的日语发音很可爱，马克讲得很好，蛮好的。然后开始会在讲关于宪法的问题哦。 宪法 蔡总统对哪本宪法宣誓啊？哪一本？你说，你说。 中华民国宪法。 然后有人说干巴勒，心情飘，干巴勒。 我们会持续加油努力下去，就算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教我们新东西，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分享他们学习到的新东西，也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分享他们日常生活，我们还是会继续行行飘下去的。 还有人说滨崎步也饿肚里分咯。 哦，这个我知道。Angelina 我不知道。 有人说我路过的来打招呼，嗨嗨。 谁啊？ 于晨莲。 陈莲你好。 嗯。 02-2363-9955, 嗨。 哎呦。 挂掉了。电话线上有两通可怜我们的电话打电话进来了，02-2363-9955，但是到了我们要进广告的时间了。 What？ 进歌歌曲，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泰勒斯经典暖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一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 太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太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嗨，你好。 Hello， 你是？ 我是甜点。 好久不见。 甜点说最近是不是桃花很旺啊？ 昨天听说有人跟我趁乱告白。 是谁？ 哎，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是谁。 他现在又在上面写“甜点万岁”两个惊叹号。 那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谁？ 谁？ 两个惊叹号就可以猜 到？你以为是大安区陈金峰吗？ 不是不是，应该是之前点群的人吧？ 哎呦，你们点群又在搞些什么淫秽的小勾当？ 没有，他已经退出点群了，而且也没有做什么啊，就是 也没有做什么啊。 你是不是点群里面的小天使？ 没有啊，现在都没有人在说话，就是很少很少才会有人说要做心理测验吗？ 你说点群哦，点群已经废掉了是不是？ 算是没有什么， 已经没有 什么在聊天， 没有什么九九加的盛况了。 对，要九九都有点难。 哎，甜点，你有想要谈恋爱吗？ 现在吗？没有吧。 所以没有特别的渴望这样。 现在吗？没有吧。 对啊， 对啊。那你今天打电话进来要说什么啊？ 我要说就是我消失的这一个月 去哪了。 我在就是我们家多了一个新成员，就是我嫂嫂他们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所以我都在顾小孩。 小 baby， 小 baby 很软耶，你敢抱？太小的我不行。 其实他没有，我原本一开始也觉得我不敢抱，但是他没有我想象的这么软，他还蛮就是他会一直实力，然后就是很有力，然后会一直动来动去。 可是他们的脖子 硬颈筋， 他们脖子后面头顶不是都能格格吗？ 对啊，就是抱的时候一定要扶 脖子，要把它扶好。 好像你弹他额头，他额头就会凹陷一样。 对啊，很可怕的，不要随便弄他的头跟脑。 那 他的那个头顶那里是就是摸起来是有点软软的感觉。 对啊，因为他那个头骨跟还没有合。小朋友超强的。 有激发你也想要生一个胖娃娃吗？ 我现在不要。 未来也许会要。 应该是会。 哦。 因为我喜欢小朋友。 那你在照顾小朋友当中有学习到什么心知吗？ 就是我一直在看那个妈宝版。 你说 PTT 哦？ 对啊， 妈咪宝贝版。 对，我的那个我的最爱已经从青春点点，然后看就往下看下去，竟然是妈宝版。 哎，那你有很多关于小朋友新鲜事可以教我们呢。 可是他那个就是比较技巧的，就比如说怎么喂奶啊，然后怎么拍嗝啊之类的，怎么换尿布之类的。 吃饱要马上拍嗝吗？ 会要马上，就是也不用到一喂完然后马上把它立起来，但是就是至少一定要让它立起来一下，然后让它空气有打出来，比较不会溢奶。但是我也有看到说，就是其实不需要，就是拍嗝跟溢奶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的文章。 所以其实 就是我们家还是会拍嗝。 在教养方面，其实从小开始就是有很多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资讯，变成你选择你要相信什么而已。 对。 那照顾小朋友，还有什么薪资啊？一定有薪资的吧？ 薪资，薪资有点难欸。 所以人家说传闻小朋友吓到会岔车赛，这是真的吗？ 不是，岔车赛是就是他那个，因为我们家宝宝是喝配方奶，然后配方奶他现在新生儿比较需要铁质，然后他会加比较多的铁，然后因为我们一般铁质不会吸收这么多，然后会有就是会有剩下来的，然后会在他的那个大便就是会是绿色这样。 哦， 就跟你去吃牛肉，有时候那个比较切薄片的牛肉，然后那个牛肉上面有时候也会有青铜青铜色，你有看过吗？ 我不知道欸， 那个铁锈的感觉，铁，对啊，刀子接触过 哈。 那为什么他不喝母奶啊？你的嫂嫂就是挤奶困难吗？出奶困难？ 对，就是没有奶水，没有办法。 好可惜哦。 他有不开心吗？还是他也蛮释怀的？ 应该多少都有点失望吧，我觉得。 嗯， 因为亲喂的宝宝比较就是比较亲，比较黏妈妈吧。 嗯， 对啊， 而且不止黏妈妈，不是有人说什么一开始、 那个、 对一开始的一个月是什么保他什么几年不生病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同样母乳、有一大堆那种研究，可是一定也都会有不一样的 counter 的研究啦，就有很多研究，我们现在会听到，譬如说哦，喝母乳就是对小孩的抵抗力或免疫力有多好啊，他们多聪明啊。 但重点，嫂嫂就是没有奶，那也是无法的事情。 没法 的。 对。但是就是，宝宝有人说，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他会自己从母体里面带抗体出来，差不多可以维持六个月。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说那个就是母奶跟配方奶的话，就是。可能说他可以让他以后的抗体比较好的话，会不会是就是其实可能维持到2岁或3岁，然后他去上幼儿园，然后一进去上课的时候，就是那个团体的感染力很强，所以他比较容易感冒。 嗯， 就是其实跟母奶跟配方奶，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对啊， 好哦，感谢你。感谢 甜点妈咪， 20岁的甜点，就刚刚那个分享，就可能很多就很久没听青春甜点，转开来说，哈， 你们 青春甜点已经变成在讲育儿经了 ，what the？ 他才20， 没有打电话进来是个年轻的女孩哦， 她帮忙顾小孩， 好，感谢你甜点， 好，我会开始听节目了，因为我回来学校了， 感谢你，拜拜， 好，拜拜。 02-23-63-9955 02-23-63-995512:44之前呢，还有说就是孩子有多厉害呢，就我觉得小孩生下来真的是蛮无敌的一个状态，其实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常常都会忘记我们是这么无敌的状态，然后长大以后反而我们常常会觉得哦，是不是不够好， 是我还不够好， 对，就是是不是我哪里还不够好，我哪里不够完美，我不够强或我不够怎样，就是会很多人没有自信的东西。但像现在我是个旱鸭子，就是我不会游泳，我曾经学过游泳， 可是那就你有阴影是不是？ 不是， 跟阴影无关， 就是没有好好学，就当然就是以前有去学，学了以后在游泳池我就觉得自己会了。 你今年不是说你要去买条泳裤要去游泳池吗？ 对啊，夏天过完了， 秋天都来了， 对啊，夏天过完了， 我知道，今年你生日我送你一条泳裤。 我要把娃收回来，你一定会送我很怪小的，我不要。 哪会？你告诉我啊，你要到膝盖的7分的迷你的三角的豹纹的黑的，旁边有线的，有荧光条的吗？是红的，要抽绳吗？ 我要 连身摔跤选手那样的吗？ 我要就只有布料，只有这样子的。 你只要包住前面的， 而且只包住前面那个凸起部分，下面蛋也放在外面，超恶！ 各位有没有男生的泳裤推荐给我？我今年冬天就来挑一件给欧马克吧。男生挑泳裤有需要注意的吗？ 不知道、欸， 因为女生挑完全就是根据体型在挑。 嗯嗯，真的要送泳裤，我不要啦。 你不要泳裤， 我不要。 你不是要学游泳，我泳裤还配一副蛙镜给你。 我不要啦， 不要， 不要啦， 再附两个那个 哪个 那个 浮板啊。浮板， 手臂的那个两个浮起来的圈圈，手臂的那个救生圈，你永远都不会沉下去。 没有啦，我刚刚讲到游泳是因为就是之前看到一篇就是文章说，其实小孩生下来以后啊，你就直接把它丢到水里面， 就是水中生产，它是很自然的嘛。 对对对，然后就是小朋友在好像六个月之前， 嗯， 你把它直接丢到水里面，它就直接它自己会游泳的，它是不会溺死的。 头要照那个吧？ 照什么？ 脖子泳圈啊。因为我看很多现在月子中心都有迷你游泳池，他们就让很多小朋友在里面会玩水，然后脖子 照，感觉起来好开心哦。 然后脖子照一个泳圈，所以他头是这样可以抬头，然后一直在水里这样。 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泳圈，他会不会？ 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泳圈？他可以。 真的哎，我看到那一篇文章是就是 有影片吗？ 他没有影片，他没有说影片。他说小朋友在水里面是不会溺死的，因为就是在妈妈子宫里面，他本来就是在水里面，所以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非常悠游自在的。然后他还说一个很妙的地方，他说是后来因为已经开始呼吸器官开始发展发育了 、嗯， 所以他那个才会慢慢合起来，不然原本在， 所以他应该是有个出生后黄金多久以内他可以自由去那个， 他简直就是两栖类，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水世界那个 凯文 Kevin Costner、 yes. 后面耳朵有那个鳍，哎呦好恶心哦！就现在谁看过这个啊？而且当年的烂片为什么我们都有看啊？1995年水世界，嗨你好。 你好马克，你好。 你好。 晚安，我是天宫大叔。 田中大叔哦。 天宫啦。 天宫大叔。 坦白看。欸，你要关一下你的 APP 或者你的收音机，你要关一下你的收音机。 有人说送你中间还有塞电子的泳裤。 我不要。 不好意思。喂，因为我是用那个蓝牙耳机麦克风，现在双手没办法控出来。 你在干嘛？ 总之就是需要用到双手的东西。 什么？智慧只要一只手啊？ 你在开车哦？你在拉单杠？ 哎、欸， 什么？ 还有什么需要？ 就 你在倒垃圾？不对，倒垃圾一只手啊？ 没有， 在 写东西啦，不好意思。 写什么？我知道你在送货，然后去便利商店，所以你要签收这样子吗？ 没有啦，就是反正就是需要用到双手，反正就是在写东西就对了。 左手要干嘛、啊？ 压着， 压指哦，指正哦。 对啊， 对啊，对。 那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那个开场线。 哎、欸，你为什么要忽远？你为什么要忽远忽近啊？ 他回来 没有啊，因为是耳机麦克风的关系啊。没有啊，开场不是马克不是秀了一段英文那个日文吗？我记得好像如果是日剧的话是不前就直接讲哆啦玛就可以了耶。 没有啊，那是戏剧而已啊。 对啊，我说如果纯讲，如果称日剧的话，就是只要讲哆啦玛就可以了啊，除非是国外的影集才需要加，比如说美国古，American 哦，哆啦玛，或者是台湾的哆啦玛，都是用国家然后加 no 然后加哆啦玛才是这样，而不是语言加哆啦玛，是这样子啦。 没有啊，哆啦玛就是 drama， 哆啦玛就是戏剧，所以你要讲日剧，你就必须要讲那个啊。只是因为你现在用 没有啦，单纯如果指日剧的话，只要讲哆啦玛就可以了。 你现在是不是不愿意接受你的是错的？ 还是你有日本人这样跟你讲过，所以你印象深刻？ 嗯，有学过，之前有听过。 因为这个我也不敢打包票就是哆啦玛它可以代称， 我敢打包票，没有啦，我也不敢， 嗯， 没有啦，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人有之前我在一个 live 群之前有日本的朋友跟他讨教过，他说如果是直接讲哆啦玛的话，就单纯就是指日剧了，就不用再加其他的前面就不用再加其他 的。那可能是跟日本人聊天吧， 对、啊， 你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你直接讲哆啦玛，他会觉得你就是在讲他的那个 日剧， 是没错啦。 再见喽， 拜拜， 拜拜。 Say what it is you're trying to say. Do you lie to me again? to be honest。 劲歌金曲，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一声音乐哭啼，二十学游戏，三十青春无语，四十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细数寂寞夜里，白事换了 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 我想说一个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相遇。詹森怀好歌再推荐电影，好多音乐好评发行。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九点五十三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凌晨的12点到2点。嗨，你好啊。 喂， 嗨嗨， 我是齐飞将军。 齐飞将军你好，今天要来教我们什么呢？你这个礼拜建教学了些什么？ 啊，这礼拜建教 不会又看影片吧？连看三礼拜，这样有点过分。 哦，没有啊，是讲那个就是男女相，是怎么说，就是 男女该如何相知相惜吗？ 相处哦， 不是不是， 相 见欢 相信 相处相处讲过 断词穷 相相相爱， 嗯，就是相处啦。 那刚不是就讲相处了吗？ 相处很早就出来嘞。 哦，就是刚突然觉得好像不适合，现在觉得好像那个最适合。 那男女的相处学到了什么？ 嗯，就是说。就是反正基本上就是小心一点就对了。 小心什么？ 哎，起飞将军你要去哪？ 我 小心什么啊？ 小心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什么，就是一般在学的，就是那种什么离开过后的饮料不要喝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尽量不要单独出去，要结伴同行那一类的。 不要去阴暗的地方。 对对对，就那一类的。 不要不熟就单独赴约。 对。 嗯。好哦。嗯、那起飞将军，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今天哦。 对啊。还是你讲完了？ 哦、没有没有。喂。 你今天要讲什么？ 哦，就是我有个军事狂同学，他跟我讲说。就是你们知道电磁炮吗？ 嗯嗯嗯，超科学电磁炮， 就是它前面是装铁块，然后后面用超强那种电去把它发射出去。 嘿嘿嘿。 然后现在听说美国已经做到可以大概打300公里，就是大概从台南打到台北那个远度。 嗯嗯嗯。 而且精度听说很高。 精哦，你说精准度很高？ 对， 精准度可以简称精度的、哦，有这种说法？ 不知道，我懒得讲。 要弄也是弄准度吧？ 对， 好像是哈、哦。 精度啊，很纯啊。 你说那个什么电，那个叫电磁炮？ 对。 好，等一下为你放 新学习到的新玩意儿， 超科学电磁炮。感谢你哦，谢谢你今晚的新知。 OK， 好，拜 拜。 拜。那你以前当兵的时候看过电磁炮吗？ 没有，为什么要有电磁炮？炮不就是真的炮吗？ 我不知道，我连那个到底长怎样我都没有个概念。 电磁炮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吗？ 不然刚起，对啊，搜寻一下嘛。不然刚起飞将军是在瞎讲的吗？ 有时候会有些概念性的产品。 哦，就像你说 像车子什么，它也没有真的。 就像你说，就是要把什么东西投到月球上那个东西，是不是？ 那个是什么？ 就是之前什么新世纪是福音战士吗？还是什么的几周年，然后要把一个东西投到月球上？ 我完全忘了、欸。 怎么有这么多上下坡，被感情拴住无法挣脱，看到有人真的快乐，痛苦的人也不只有我一个，爱你就像过山车，心里痛苦还要装快乐，耐得住寂寞却经不起诱惑，你为何非要伤害我？我爱你就像过山车，你给我的爱总是大起大落，不知道这样下去是 电磁炮看起来好强哦！ 为什么我看到那一台很普通啊？ 你搜寻，你是不是用雅虎奇摩搜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请问瑞士专家发哥，十一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十一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颠覆摇滚，沉浸巴士里的疯狂世界。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环球。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罗斯峰。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祝爱电影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3天超强演出卡司：葡萄牙 Teresa Soguero、 美国 Daniel Ho Trio、 日本吉田兄弟、中国山人乐队、台湾王洪恩等10组国内外顶尖团队。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详情请洽蜂巢音乐。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嘿，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 天下完跳舞机吗？ 超科学电子炮， 这个会是很难的，难度很高的一首歌，哎， 太快了。 对啊， 0223639955，1:0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今天你有什么新知？你有学到什么新东西？或你觉得我们不知道，你要分享给我们， 来来来， 还有大家吗？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刚刚我们去查了电磁炮， 电磁炮 觉得好强哦， 圆准。据说是未来趋势， 对啊，而且最棒的地方在于，因为它不是传统炸药， 嗯， 所以就传统炸药就是你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常会看到，譬如说最后那个放炸药的地方是个军火库， 嗯，然后就整个就不小心 就 自炸了， 就整个爆炸。可是如果它的弹头它不是传统炸药的话，它就可以储存就比较没有这种风险， 嗯， 对，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枪口出速超快，这样。0223639955，可怕，你好， 喂， 请关收音机，谢谢。你是？ 哦，我关了，我是归宿的索尼克。 索尼，归宿哦。 嗯， 索尼克你好，你真的好慢哦。 对啊， 索尼克，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颓废高三，然后最近刚满18岁， 嗯， 然后就突然想。问问说， 不要问我们18岁做什么疯狂事，没有， 没有吗？真的吗？ 对，也不要问说18岁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之类，没有，没有，18岁就很无聊啊。就十七岁又364天，跟18岁的01天有差别吗？没有啊。 所以你们那时候在做什么呢？ 没有啊，普通过日子啊，也没有庆祝，没有干嘛，都没有啊。 那想就可以问一下说，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决定？你们之后未来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 DJ 嘛， 未来方向， 未来方向这件事太难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单身那么久，我真的没有这样子许愿过。 未来方向，你只能说就是至少你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希望你运气好的话，可以继续做这件有兴趣的事。但说实在的，很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可能我已经要到。28岁的时候了吧？ 28岁 啊，对啊。 可是如果你单指说做广播这件事情，马克他很早就想做，他也很早就做到了。 是啊，我觉得这样真的蛮棒的。 嗯，所以就回到这个，就是你越早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越棒啊。 嗯，好，那我会努力的。 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你现在完全没有想到任何东西，就对了。 对啊，所以还蛮烦恼的。 那你有喜欢做的事情吗？ 其实也没有 了，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哦。 嗯， 做什么事情会觉得开心跟快乐呢？ 嗯，跟同学讲屁话，就这样才算吧。 就是聊天哈拉的时候蛮开心的。 对啊。 那也许做个业务。 对啊。 对啊，因为你就可以一直遇到新的人，然后跟人家聊天哈拉打屁这样子。 是吧？ 然后业务又可以赚大钱。嗯。 哦。 听起来就好像没有要很采纳这个感觉。 没有，是因为他对啊的意思是你真的不采纳哦。 对啊。 你是觉得我们是随便给建议是不是？ 还是你对业务有刻板印 象？就听听就算， 听听就算了。 参考了。 可是你今天就算，你明天也很容易算，后天就算，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想到的原因。 是吗？可是我不想那么随便就决定，哎，就是都比较看看。 嗯，好吧 ，Good luck， 再见，拜 拜拜。 广播女神目光望向上方45度角，是在思考些什么呢？ 思考这首歌。 你说这首歌的难度应该是，如果刚刚是5的话，这应该是3.5或4， 差不多， 是不是 差不多。 你不觉得为什么 J-pop 或是动漫音乐都要做成这样很奇妙吗 ？Why？ 就很热血吗？ 就 很澎湃、很满、嗯。 对对， 因为会让你很火来啊！你看， 生活 你看，不就是要生活吗？ 嘿嘿嘿， 就有一些比较爱情的就没有这样啦。 哦，比较纯爱的， 纯爱的就没有这样。可是，一些你知道跟打斗、跟未来什么有关的，势必一定要这样。 嗯。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 你好。 嗨，我是彼得。 嗨，彼得。 嗨，我是之前有打电话进来过。 Peter， 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说一些有关，还是一样关于历史的事。 历史啊？ 对啊，对啊。 请说。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之前不是说就是家里反对我读历史， 对对对， 然后就坚持保保保之类的， 是是是， 就今天想讲，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就是跑去台大跟朋友一起去听那个他的通识课， 嗯， 就是一个老师上的课，然后那老师上的课我觉得蛮有趣，然后可是本来就是这学期还想要再去听，可是就冲堂没有去听， 嗯。 然后我就无聊上网去搜寻那个老师的名字，然后发现他在那个 TED 那边有做演讲，那种。马克，你们知道 TED 是什么吗？ 知道 TED Talk。 对，就有去做演讲，然后他让我就是我又听完一次他的演讲，然后发现让我很想要去学历史的东西了。 嗯， 因为他上面就是说，就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历史会是一个。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是因为现在的教法跟在古代是不一样的。 等一下，你是一直在把玩你的手机是不是？ 没有啊。 你用无线在讲话吗？ 我用耳机。 你不要一直动那个耳机的那个口。 哦。 感谢你。 抱歉抱歉，因为有点紧张，有点小紧张。 请继续。 嗯，就是刚才讲哪里？就是哦，就是古代跟现在。学历史是就是方式是不同，而且在古代学历史的人只有帝王跟贵族才会去学， 是，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可以学，但是学习的方式是就是不一样的， 是， 就在古代那就是那些帝王精英学历史的方式是用思辨的方式，但我们现在就只是填，就是一直叫你去背那些年代那些事件人名， 嗯， 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欸，我有个问题，彼得，你现在已经念大学了吗？ 对啊。 那你已经进历史系了吗？ 没有，就差一点进到文化的哲学系。 OK， 那 之后应该会转历史系。 那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好，不管现在你念哲学系还是未来你进到历史系，你会发现。其实念历史的方式，现在我们不是用填鸭的啊，我们现在一样是思辨的方式在念历史啊。 是到了大学才是。 哦，对啊，对啊，对啊。 高中的时候都是。 高中之前都是很。 就是、都是背的，背。 啊、 我就觉得说，历史事件就是真的还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常问，就是说，历史你真的可以当饭吃吗？但是历史，它就好比像。磨刀石，它是磨刀石的东西，难道我们会用磨刀石去砍东西吗？ 嗯， 磨刀石，而且历史磨的是我们的智慧。 嗯， 我觉得学历史就是可以让我就是变得就是能更有智慧，然后在未来咯，会对，也许会对我就是求职方面会有一些帮助，这样。 嗯嗯嗯， 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学历史。 我觉得对于求职方面会不会有帮助这一点我不敢说啦。 嗯， 但我从你的、讲话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你对历史很有热情。我觉得光这件事就够了，你就不用再找一些什么其他的辅助，说什么哦未来求职啊什么什么之类。其实就你去念这个东西，你只需要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原因最重要就是你喜欢它，这样就够了。 对， 嗯， 谢谢马克。 嗯， 那后来你爸妈呢？你那时候不需要跟你爸妈讲谈， 就后来就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然后他们就好好想说，就感觉有点就是好像放弃、啊， 你就去吧，这样 去对、 嗯，好的。那希望你之后不管是哲学还是历史，你都读得开心啊。 嗯，谢谢马克玛丽。 最近上课有上到什么有趣的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趣的就只有最经典的那个哲学，就是火车卧轨的问题啊。 火车卧轨的问题，我想知道。 就是它是有两题，而且很多版本。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是，就是有一条火车， 嗯， 开过来，然后有两条路， 嗯， 然后两条一边是 五个人， 嗯， 然后一边是一个人被绑在上面不能动， 嗯， 那你站在旁边旁观，你前面有一个转动器， 嗯， 你会选择要转哪一边？ 就是现在火车就是一条火车，然后它两轨又分开了，你现在是控制那个转轴的人，你可以决定它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 嗯， 往左边走的话呢会死五个人， 嗯， 往右边走的话呢会死一个人， 嗯， 这样你要怎么做选择， 嗯， 你要让它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嗯， 对。 那如果我不做选择，我不按任何东西呢？ 就是你要做，一定要做选择，然后没有其他，就是没有其他外在因素，你要救那些人，你就只能转动前面的转轴。 嗯， 那马克玛丽，你们会怎么做选择？ 你可以假设说，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什么都你我就当个旁观者，我就不动嘛， 对啊， 我就站在那边，我就不要动。 嗯， 好，那假设 default by default 就是他就会走压死五个人的那一条。 嗯， 你如果不动的话，他就会压死五个人。 那就去五个人那边。 所以你就是不要动就对了。 嗯， 都不要关我的事情。 嗯 嗯嗯嗯。 那马克会选哪一个？ 可是这是一个假两难问题啊。 对啊，这是两难问题，一定要你做出一个选择。 最后的话就是，如果五选一的话，就会选一啊。然后我知道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那个一是你的亲人或你的朋友的话， 是这样接吗？ 没有，就是下一节的话是就是你把一个壮汉推下去，然后就可以停止那个火车。嗯， 下一个是什么？你 把一个壮汉推下去，你可以停止那台火车。 嗯， 对， 你会选择要推下去吗？ 可是推下去都一样是死一个人，所以我就不会推下去啊，因为那个在效用方面是没有， 结论都是一。 对啊，因为这个的背后就是功利主义啊。 嗯， 这个背后就是 utility， 就是你要怎么评断一个人的生命， 嗯， 然后是不是用我是不是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完成大多数人的利益。 嗯， 对啊， 因为就这一题的问题就是可以大概就是他是要挑战那个功利主义跟那个义务论。 嗯， 就是看你会选哪一个。 什么什么论？ 义务论。 义务论。 义务论就是有点相信说，人性是本善，然后就是会尽到自己的义务这样。 嗯， 然后像玛丽如果选 那我的义务是什么， 就是， 在这个问题里面的义务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有点忘记。 吴玛丽呢，他就不是一个符合义务论人性观设计的一个人， 他是属于义务论的。如果选择，嗯，就是选择如果一就是让火车碾到一个另一个人的话，那个是属于功利主义的。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如果有人选是五个人的那个人，那个嘞， 就是义务论的啊。 那个就是义务论， 因为你如果转了，你就会伤害到另外一个其实根本不会被碾到的生命。 所以可能那五个他还跑得了。 没有啊，跑不了就死了， 啊。跑不了就死了， 就会死掉。 What? 对啊。可是义务论有一点比较，你知道，命定比较决定的，就那个感觉，就是啊，那个生死有命啊，他们本来就应该死，啊。 所以就有点像一开始那种我不干预，就是他往哪去，就是天注定的， 啊， 这个我没办法这样。 对对对。 哦。 然后功利主义就是选择，就是哪边看起来比较，就是 伤害比较 小，有点像，对，有点像。就是经济学的那个机会成本，哪个是最低的就选哪一个。 嗯嗯，广播女神今天有学到东西吗？ 那个什么什么鸡蛋糕呢？ 哲学除了鸡蛋糕，朱家安啊。 对啊，老师， 谢谢彼得。 不会不会不会， 晚安，拜拜， 拜拜， 晚安。 1:16，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生活，还有你学到什么新东西，或者你要教我们什么新东西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国际钢琴巨星郎朗，诠释纽约百变风华，《纽约狂想曲》。 安德拉黛、赫比汉考克、丽莎费雪等人跨界联演，还有台湾天生歌姬阿令动人现场，精彩呈现朗朗爵士古典流行的纽约狂想曲 Sony Music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 Machi Machi That's right UFO、yeah. 你该早知道一、yeah. 个两个三个四个跟我拼就到、yeah. 你该早知道一、yeah. 个那个哪个、yeah. 哪个每个都能造、yeah.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找不到， 1:1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希望你有找到我们，在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0223639955。嗨， 你好， 喂， 晚上好， 拜拜，嗨， 你好， 我听到背景音了，你逃不掉了， 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 谁？ 我国道小飞侠，我刚刚关 app， 不好意思。 嗨，国道小飞侠。 对，我要跟，哎、欸，我今天停休息站，本来想要当个优质的听众， 然后呢？ 然后口音品质好一点， 然后呢 打太久了，打了一点开始打不进去，所以我现在 又上路了。 对，又上路了。 嗯， 啊，先跟玛丽对不起，玛丽你要再加两个啦，654跟383。 654383，我都不好意思说昨天那张纸我不知道去哪了。 哼， 654383，我现在就。 对，那你去玩，你现在就可以去捡了。 我现在哦。 对对对，那我要跟今天要教马克冷知识。 好。 冷知识。 对对对，因为我第一次call，我有一次call in的时候，我是叫小飞侠。 是是是。 啊、那马克是布莱恩，你好。 哦、，Kobe Bryant。 对，你就叫我布莱恩，我就不是。 不喜欢， 对，所以我以后就加了国道。 最讨厌 Brian 了， 对我蛮哎，不会很讨厌，就是他不是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 Kobe， 我有十题，马克准备作答。 十题、啊，你说快问快答哦。 对，我先举例哦。 天哪，我好紧张哦。 大鸟是 什么？大鸟是 大嘴 ，NBA 的球星大嘴。 哦，伯德 Bird，Larry Bird。 要说拉热不对，这样就一百，这样就是十分。大嘴嘞， 十分。叮咚叮咚。 对，大嘴嘞，大嘴。 Reggie Miller。 对 ，Reggie Miller， 这样子，这是例句而已哈。现在开始、 哦，这只是例句哦。 现在要开始 了，现在开始十题哦，然后一题十分。 嘿， 你说如果讲 Miller， 那就要扣两分了。 哦， 然后 Reggie Miller 这样就是十分。 好。 好， 第一题，魔术师。 啊？ 魔术师 ，Magic Johnson。 小虫 Dennis Rodman。 海军上将 David Robinson。 哇，好强哦， 三十分了、 嗯、 邮差 Karl Malone。 白色巧克力 White Chocolate 是谁啊？ 他有来台湾哦， 5 才来过哦。 Jason Williams。 对对对， 50分了。 蛤？ 一分钱。 Penny Hardaway 强哦。手套 Gary Payton。 非洲天王， 非洲 Hakeem Olajuwon。 哇塞，难不倒你耶。 80分了。 第九题就太简单，因为他是我偶像，所以我把他摆在第九。然后第十题是魔王，第九题战神 Allen Iverson， 最近刚退休。嘿，不是，最近刚进名人堂。 最后一题，上帝的左手。 上帝的左手是 魔王皮。 等一下，这个 不能 Google。 Chris Mullen， 哇， 100分！ 哇塞， 你不要拍了，你专心开车。 他真的跟我，那我们真的很 close 了。我就是一个篮球迷啊， 90年代美好的 NBA 90年代。 所以刚刚十题都能回答出来的人，你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我真的太。 有个共同特质，就是不会把最近那个就 logo shot 那个谁啊 ，Curry 啊、哦， 对，不会把 Stephen Curry 拿去跟 Michael Jordan 做比较，哦、也不会把 Kobe Bryant 拿去跟 Michael Jordan 做比较，哦、也不会把 LeBron James 拿去跟 Michael Jordan 做比较， 那 因为人跟神是不能比的。 你 有更 close 了吗？ 飞碟知识网真的是不是盖的，真的不是盖的。我只能说太欣赏你了，马克强强到爆， 谢谢你。 布莱恩再见。没有了，没有啦，国道小飞侠再见， 拜拜， 拜拜，谢谢，拜拜。 所以刚刚那实体是他自己出的吗？ 对啊，可是都是90年代的，就是现在在看 NBA 的。 那这些昵称都是谁给的？ 好像就是 也是国外先有这些昵称，然后把它翻成中文嘛。 有的是国外的，大 不会像 刚刚那个大部分是国外的， 所以不会像有时候展员看棒球，他就说，比如说他不是说台那个陈金锋的名号，是什么台湾巨炮还 是 什么？ 是 他什么他先讲了还是干嘛的？ 对啊，可是这很多也都是国外球评讲了，然后就开始被广泛使用了，然后说会传到世界各地啊，也是会这个样子的。是的。0223639955 0223639955，就像你说比扯铃还扯是你发明的这件事情。 那上帝的左手是他的左手， 因为他是左撇子，然后他很准 哦。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啊，0223639955。 不过小心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神出鬼没。哦，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哦，这么奇妙的生活，只怕把什么错过，不怕有心情说寂寞。心想万一多，有的没的都有，没机会执着。新闻好多，不过爆笑材料多，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 0223639955，1:26。 星之之夜。 0223639955，快点，我求之若渴。 好棒哦！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学到一些什么新知识？那新知识不一定真的是什么什么课本上那种知识，比如说你最近突然知道说，哦。原来劳动部长是谁谁谁，这也是一个新知，虽然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是 谁。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我是先从丹妮表姐那边看来的，因为太多人在问她怎么治脸上的痘痘，然后因为她非常她 丹妮表姐有痘痘哦， 她以前年轻的时候脸很烂，虽然她现在看起来非常棒，她就很信一个医，我不知道她是营养学还是 医师，我不太确定他的抬头，可是他就是在写择食那本书，就关于吃东西， 要选什么东西吃择食。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你要照他做他的方法做不容易，可是有个很基本的就是，你如果一直长痘痘，然后脸冒油，他就说你就先戒奶跟蛋。 哦，就是动物的东西， 对，就是奶跟蛋，就是牛奶跟蛋，就是不要吃蛋，就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摄取蛋白质，可是你不要吃蛋。 他没有说不要吃肉，他是说奶蛋不行， 奶蛋不要吃。然后我好像没有想过，就是要是我真的戒了奶蛋，我身体会有什么样的 变化？ 嗯，啊，当你开始真的要做之后，就发现很难。 对啊，很难， 这件事情太难了。 因为奶跟蛋很好吃啊。 我觉得奶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可是有时候你喝咖啡就会破功。 对， 就是喝，可是蛋就是我太爱吃蛋了。 对， 可是我又很好奇，要是有一天我真的成功，比如说戒了两个月的奶蛋，是不是 会怎么样呢？ 我真的会连粉刺都不长吗？嗯，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实验？我觉得身为广播界的女神，你就是要有这种态度，告诉大家说，我想做，我就可以做到，就跟在三四天后的马克信箱的那一位日本中学的体育教师一样。 你不要让大家陷入虫洞当中，那就未来再说就好了， 是不是？ 嗯，我再想想。 我觉得以你的那个执行力，你一定做得到的。你这么棒，你这么优秀，你这么了不起。 蛋欸，那蛋是不是 各种蛋都不行啊？ 面包也不行，面包里面有加蛋啊， 面包里面有奶粉也不行啊，面包不行啊。对啊，你有这么爱吃面包吗？你没有啊。 我是知道我非常爱吃面包， 是哦， 但是我也是有耳闻，就是面包里面有些会导致我可能会你更加容易长痘痘，会让你的肌肤状况不稳定。我是刻意压低我爱吃面包的欲望。 是哦， 我以前高中想嫁面包师傅欸。 哇哦， 对啊。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正为你的烂脸苦恼，或许你可以，你可能会比我更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就是你更渴望那个，你可以先试试看。 两个月不碰奶蛋， 他也没有说几个月，你就是 三个月不碰奶蛋， 对啊，三个月基本款吧， 对，可能。可是很多像这种事情，很多人都会就是忍耐忍耐忍耐，然后就是过了两个礼拜， 十天后狂吃， 就过了两个礼拜发现没有啊，还是长啊，这个没效啦。 耐心，耐心。 对，这种就是用饮食改善体质的，你真的需要花可能三个月半年才会看到效果的。事情没有那么快的。0223639955 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给青春点点点的马克与玛丽，在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嗨，你好，你是谁？ 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 是那个台北的欧里。 欧里。 欧里。 欧里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刚刚你们在讲戒奶跟戒蛋这件事情。 你试过？ 我是那个，因为我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有湿疹。然后蛮严重的湿疹，就是只要一热会流汗，然后我就开始会起疹子。然后呢，就是开始在找原因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要喝牛奶，还有不要喝咖啡，差不多过两个月之后，这些问题就通通都没有了，而且还蛮有效的。 我真的觉得很多东西从饮食你开始去 改善， 反正你自己就这样，你就是一直是去试嘛， 对啊， 会很有效欸。 对啊，可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冷嘛，然后就是会一样照吃照喝，所以就是每到春天的时候就开始 又来了， 对，又来了，然后又开始要戒，可是中间都要一定要隔两个月，不然那个夏天会真的非常的痛苦。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连冬天都不要吃了呢？还是你 因为我就会想说，因为冬天反正冬天那么冷，也不太会流汗， 然后就会想说，哇，这个好喜欢，真的要吃。 好吧， 忍不住。 然后我今天其实有事情想讲， 请说。 今天算是我开始放长假的第一天 哦， 因为我男朋友他出国了，要出去3个礼拜。 嗯， 然后因为我们同居已经11年了， 哇，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 一个人的生活。 对对对， 我要马上打开我的 Grindr。 我没有用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感觉有点复杂，因为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起做， 嗯， 工作也一起做， 嗯， 然后突然因为我们工作是一起做嘛，然后他这次放长假，所以就是等于是我现在也有24天的假期，然后 所以你也放假了。 对，我也放假了，有24天，然后我就开始在写说今天到就是这个最近要开始做什么。然后我现在设的第一个就是想说，先第一次打电话给你们这样。 24天挑战的第一天， 第一个居然是我们，好妙哦！ 就想说 这个蛮容易的，这个当第一个蛮不错的啊。 因为想说听节目很久了，然后我其实现在好紧张啊。 但其实就是挂掉以后，你可以把你的第一天划掉，那感觉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想说，这个是因为他9点刚上飞机嘛，我想说哇，这件事情是最早做，赶快要做。 好，感谢你 ，Holly。 好，谢谢。 希望你好好享受你的长假。 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全世界的盛夏飘着雪，心里爬着雪，不忘记热血。Oh, oh, I need love. 用音乐施展爱的魔法，带小朋友大声说出对爸妈的爱。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若瑄 Ella、大学生了没嗨咖联手打造。9月19号 iBoom 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就做格莱美天后，全球超越4500万张专辑销售。Let's just forge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预购就送全球限量书签，环球。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只言不悔，感情管好你的笑。 1:38，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Hello, yeah, Mama, K I S. 태어날때부터이뻤지어떡한코와눈은어쩜그리맑은지일곱살보다미소를지을때 like 아침에서눈부셔보고만있어도기분이좋아져버려해가바뀌어도한수소녀같아행동하나하나귀여워예뻐멋져사랑스러워아아아름다워세상좋은단어비유해도내게나아까워 She got a super power 가끔왠지헐크보다더센완전강력워커몸의 power TBS 도가끔나오지세상에서제일강한여자 Woo, That's my mama 사랑하는거아니야이건명백한사실누가봐도인정해차잘들봐봐마치봤지우리엄마야내가세상에서제일사랑하는 My love, my mom 지금처럼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생에서도내편해준다고약속해줘넌다음생그다음생그다다음생에도엄마따를거야평생 ever ever forever 같은마음인거나도그렇단거영원히하나뿐인 You're my girl 우리집시작해언니다보니엄마신경못써미안해뒤돌아보니알것같아엄마내뒤에서서내가넘어지지만않기를바래매일밤기도해나를위해서애써주던넌말몰랐어무관심했던내게는웃으며손내밀어주는내편고마워그모습잊지않고맘속에새겨지금처럼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有人来啦 ,0223639955, 嗨，你好。 嗨， 老师， 玛丽好。 你好。 摩西摩西。 好久不见。 你是谁？ 赖赖。 哎呦，嗨，你好。 你看这次真的很久不见了吧，你都没有认出我。 因为我刚刚没带手机啦，没带耳机啦，对不起。哎，赖赖怎么样，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我刚刚在赶我的实习心得报告。 嗯。 然后2000个字， 嗯， 对，然后我才剩大概500个字， 怎么办？有1500个字，我们复制三次，一共就有2000字了， 加超多赘词进去。 我也好想哦， 欸，你会不会想要做就是500字写完以后然后就是重贴三次，其实也不会被发现。 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可是那样好像 就跟戒奶蛋一样，你试试看。 我觉得那两是不一样 的。哦，不一样哦。 这好像要送去学校的上层，就是给学校机关看的。 那就更有可能不会被看到咯。嗯。 可是老师会看心得打成绩啊，因为这是校外实习算选修的一个学分。嗯、哦。对，所以老师看到还是会讲话。 你确定老师会看哦？ 我们班才20个人实习而已。 好， 对啊，所以他一定会看啊。 哎，你怎么确定？如果今天你是老师，你会看吗？ 会， 不 会 看。 会吗？ 如果是我不会看， 那就对啦，就对啦。 好像有道理哦。 对呀、啊， 居然在那边诱拐听众，不用可以复制那500字。 但如果要做的话也不要做得太明显啦，就是你还是要， 或是你很多句子就是你很重视这个心得，重视这个你就多讲几次嘛，多提几次这样。嗯， 就是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嘛。 因为很重要要讲3遍，1500啦，你现在1500嘞、欸。哇 ,come on。 嗯。嗯。然后诶马克我问你哦，你知道色料有的名称，就是色光三颜色叫 RGB, 那你知道色料的代就是代称叫什么吗？ 色料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就是印刷的色料。 那色料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有红版，然后就是有 YMCK 版，然后就是我们如果要印一个东西是用 YMCK 版组成的，那 K 是黑色，然后 Y 是黄色，然后 M 是洋红， C 是天蓝。对 啊 ,YMCK, 我第一次听到欸。 Y 是 Yellow,M 是什么洋红 ,C 是天蓝，然后 K 是黑色 ,Black。 对。 好。 就是像玛丽的专那个那张 EP, 他如果要输出就是送去印刷厂他要制4个版。那如果有特殊色他要再另外制版。然后有特殊色另外制版会更贵。嗯。对。嗯， 好，所以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三原色 RGB, 对，然后色料是 YMCK, 嗯，印刷的那个三原色是 YMCK, 嗯，对，然后它一个版都跟一个版都有价钱，对。 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三原色不是 RGB 啊？嗯、 三原色，哎，色光的三原色是 RGB, 那 RGB 如果重叠在一起会变成白色，它是白光。对，然后， 可是色彩学的三原色不是没有绿色这个色啊， 没有绿色啊， 对啊，因为 是色光、哦，色光是 RGB, 然后色料是 YMC,、哦、然后如果是印刷的话，就是印刷版的话就是 YMCK 版，对，那如果是 Y 加 M 加 C, 就是 Y 加 M 加 C 等量的话，它会变浊色。 就是 K,哦，是浊的、哦， 就是、它 不会变黑色， 黑不会是黑 色, 是色， 它不会是100%的黑色，是浊色， 是浊的哎， 嗯，对啊， 呵， 嗯，有学到一个， 有，这叫什么色板哦？ 对，是色板， 色料， 印刷板， 色料对不对？色 对。 今天学到了印刷的知识，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 sign。告诉吴玛丽要画年历了， 才不是sign嘞！ 这不是吗？这是啊，这就是个sign。赖赖，你就是我们的天使。 差不多啊，9月，然后 你不要在那边帮旁边帮祈福、哦。 没有啊 ，App 上面啊，算了，今天大家吵架，无聊死了。晚安喽，赖赖。 啊，晚安， 拜拜， 拜拜。 拜 拜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太太两次都有借口为自己开脱，说哦，第一次撞到你是在想别的事情啦，第二次直接坐在你身上是啊，我就没有注意看，我就坐下去了。可是做丈夫的就开始怀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才看不到我呢？为了查证，他决定采取激烈的手段，他剃掉左半边的胡子，于是呢带着半边的胡子跟一把银莲花回家，发现太太想要吻自己却伸手捞了个空。玛雅呢给这个故事起名叫做半边胡子，还跟老公说，我跟你说，我在写作课朗读给全班听的时候，有的人听了就哭了。先生阿维亚的笑着说，哇哦，好棒哟，然后亲亲他的额头。但那天晚上他们吵了一架，起因只不过是因为他忘了留言给他之类的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先生却对太太大小声。但后来先生觉得是自己的错，所以决定跟他道歉，就跟他说啦，哎呀老婆啊，我今天在公司过得很糟糕，你不要生我的气，原谅我好不好？然后老婆就原谅他了。写作班的老师呢，出过一本长篇小说跟一本短篇故事集，其实两本都卖得不怎么样了，可是确实是得到一些好评。这一些小道消息呢，都是阿维亚的公司附近书店的女店员告诉他的。那本小说很厚，有624页，所以阿维亚德决定买短篇故事集，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看一点看一点。书中呢，每一个故事都是在不同国家发生的。封底的文宣说啦，这个作家是个导游，旅行过世界各地，还有一张作者的黑白照，小小的笑得非常得意，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太太玛雅曾经告诉阿维亚的先生说呢，这个作家说过，他会在写作班课程结束之后，把太太的故事寄给他的编辑。虽然说呢，老婆，这个太太不应该抱太大的期望，可是你也知道，这几年来出版社一直求才若渴，太太也要成为作家了吗？下次再继续说咯。 什么？玛丽要成为畅销作家了吗？ 我刚刚明明说是太太。先生，耳朵有事吗？ 太太，你要成为作家了吗？ 是耳朵吗？ 哎，对，你是。 你问过了，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是耳朵真的很恶心耶，比口水恶心100倍。 好了好了，准备回家了。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为你送上吴家辉的《你爱我吗》。 飞到哪里都想着你，生与心分隔两地，我们爱情的距离是否又重新适应，大部分的心情怎么都缅怀过去，好几次遇过有天晴的期待都不灵。你爱我吗？你快乐吗？请给我个能结束今夜的回答。明天不爱就留给明天，我只能这么想。你爱我吗？会快乐吗？还需要什么回到最初的愿望？能再一次毫无条件的去爱吧。想着你，生与心分隔两地，我们爱情的距离是否又重新适应，大部分的心情怎么都缅怀过去，好几次遇过有天晴的期待都不灵。你爱我吗？你快乐吗？请给我个能结束今夜的回答。明天不爱就留给明天，我只能这么想。你爱我吗？会快乐吗？还需要什么回到最初的愿望？能再一次毫无条件的去爱吧。